是你，以往似真的忆记，相识某年代某地，梦过我被你牵动着依你，像隔世感觉，情念尚在我心中破，但这冷夜里影像渐失落，何日重遇未知未觉。 终于未知